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杀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菜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灰姐捂着衣兜走出母亲住的老楼，捂得紧紧的。11月底的夜晚，北风呼啸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土腥味儿。有一只路灯坏了，不停地闪，像是进了沙子的眼睛。灰姐眼前突然冒出两束耀眼的车灯，把她从思绪里拉出来。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漆黑狭长的胡同里，刚才还在闪烁不定的路灯这会儿已经彻底罢工了。这胡同并不陌生，是从老妈家通往地铁站的捷径。胡同里出奇的宁静，没有别的行人，那两束刚刚拐进胡同来的车灯把整条胡同占满了。灰姐心中一惊，这辆车是冲着他来的，会不会像对付郝依依那样硬把他绑上车？手机主板就在他身上，简直是唾手可得。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手机主板在他的身上呢？也许有人一直在盯着灰姐，也许从他的表情和姿态能够看出来。车灯在迅速接近，全无减速的意思，就像在大马路上飞驰。难道是要直接把灰姐撞飞？灰姐大惊失色，扭头想往回跑，可是巷子太深，根本来不及跑到大街上，而且两腿发软，一步也迈不出去，只能在心里懊悔，明明一直小心翼翼的，怎么偏偏拿到了手机主板，反倒大意了呢？转眼间，车灯 已到眼前，耀的辉姐睁不开眼，她转身趴在墙壁上，使劲闭上眼。完了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车子在辉姐背后掀起了一阵狂风，竟然开过去了。辉姐半天才睁开眼，看那一双渐渐远去的红色尾灯，直到他们在胡同尽头消失。辉姐这才确信，那车并不是冲着她来的。辉姐小跑着继续往前走，双腿不住地微微打颤。迎面却赫然站着个人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。辉姐顿时魂飞魄散，差点瘫倒在地，硬撑着站稳了。她听见了熟悉的男声，腻歪歪地说：辉姐，本想给你打电话的，可是又怕你不接，所以我就直接来了。是张小斌。虽然张小斌正逆光站着，辉姐还是能够认出他那张春风得意的胖脸。辉姐特意往他身后看看，又转身四下里都看看，并没有看见其他人，这才多少放下心来。不用看，没别人，辉姐，就我自己。张小斌一脸奸笑，比中午在国贸的时候还肆无忌惮。辉姐可笑不出来，也没必要笑，反正已经得罪了牛千金，也就等于得罪了张小斌。这家伙怎么找到自己的？辉姐背后又在冒冷汗。你怎么知道会在这儿碰上我？诶，你家不是住这儿吗？银行员工信息里就是这么登记的。我去过你公司，他们说你提前走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到这儿来找你了。辉姐稍稍松了口气，银行的员工住址填的就是这里，20年没有改过。张小斌大概没有撒谎，他并没有故意跟踪辉姐。可是他干嘛上赶着找辉姐呢？莫非还要为牛千金做说客？辉姐警惕地问：你找我干嘛？辉姐，咱们找个地方聊，这儿黑灯瞎火的。就在这儿聊吧，又安静，没别人，我看挺好。辉姐才不想再跟着张小斌去任何地方，回头又有什么奇怪的人在等他。这儿，张小斌四处看看，面有难色。嗨，我这不是还想表示表示吗？请辉姐吃个大餐啥的。 别介。 辉姐连忙摆手：我可受用不起，要是为了那样东西，就干脆别费心了，我真的没有。李卫东根本就没给过我任何东西，打死我我也拿不出来呀。 姐，嘿嘿嘿，您误会了。 张小斌摆摆手：我呀不是来要那东西的，那东西对我一点都没用。 那你想要啥？ 辉姐怀疑地看着张小斌，不知他又要耍什么花招。 我想要你呀，把李总带回来。 辉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把老李带回来，那岂不是跟牛千金希望的正相反吗？辉姐不解地问： 牛行长想让李卫东回来？ 张小斌挑了挑眉毛： 我又没说我代表牛行长。 那你代表谁呀？ 代表人民。 张小斌收了笑容， 一本正经地看着辉姐。辉姐忍不住笑出来，故意伸长了脖子四处看。是在拍电视剧吗？我怎么没看见摄像机啊？ 姚金辉。 张小斌沉下脸，挺直了身子，好像瞬间变了个人。 没人跟你开玩笑，你和李卫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们早就掌握了，李卫东的问题你也有一份儿。 辉姐惊慌了一秒，随即又放松了。事已至此又能怎样？他抱起双臂，满脸不屑道， 他有什么问题我可不知道，领导的事儿我从来不掺和。姚军辉，你可别耍花招，别以为离开了银行就能把以前的事儿都洗干净。 张小斌彻底翻脸了，一双眼睛瞪得溜圆，完全是警察审犯人的架势。 你跟李卫东那么亲近，他的事儿你能不知道？知情不报也是包庇，是助纣为虐。 哟，我助纣为虐？您围着牛行长的千金鞍前马后的，那算什么呀？辉姐斜眼看着张小斌。 对了，行长和他女婿犯的事儿没关系对吧？他女婿是坏蛋，他是正义的化身对吧？你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，谁都躲不过人民的监督，也逃不出法律的制裁。 张小斌顿了顿，又补上一句， 行长也不例外。 辉姐明白了，张小斌不仅仅是老李身边的卧底，他也是牛行长身边的卧底，也许一直都是，也许本来不是，可是后来是了。后来的可能性更大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老李出了事儿，牛行长也危险了。不在此时弃暗投明，又更待何时？牛行长一定不缺敌人，敌人一定很需要张小斌，当然也需要老李。老李手里攥着牛行长的一切罪证，也是彻底推翻牛行长的必经之路。可惜牛行长还蒙在鼓里，不然的话牛千金也不会依然信任张小斌。辉姐并不知道牛千金和张小斌的关系有多久，但仅凭牛千金的那句讨厌就能看出他的心意。从小被娇惯坏了的女人是不太容易掩藏内心的，而且辉姐又是过来人，辉姐有点幸灾乐祸，也有那么点伤感。不论什么出身的女人，总要倒霉在一个情字上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张小斌看辉姐不言语，以为自己的气势起到了作用，又把脸绷紧了几分。 你最好配合着点，你知道李卫东的问题有多严重吗？ 他的问题再严重不该由国家管吗？轮得到我这么个屁民？ 你！ 张小斌一时语塞，语气又变得软下来。 您别不识好人心呢，我这不是想帮你吗？ 让你有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吗？我赎罪？赎什么罪呀？辉姐急了，瞪眼朝着张小斌叫道，你今儿给我说明白，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？ 嘿，您别嚷嚷啊， 您自己想想。张小斌本想把话停在这儿，可是他看见辉姐正急赤白脸又要嚷嚷，赶紧机关枪似的说下去，勾引有妇之夫，腐化国家干部，这些咱们就都不说了，毕竟作风问题也属于个人的私事，可你想想你现在的工作是怎么来的？ 怎么来的呀？你倒是说说我的工作怎么来的。 您呐，就别装傻了，要不是李卫东给深圳安心开了绿灯，深圳安心的总经理能托人把你弄进废坑里？ 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，能进那么牛的外企？ 辉姐恍然大悟，辉姐找工作并不是张小斌直接托的人，而是张小斌请深圳安心那个外逃的总经理帮的忙。也是，深圳安心是王冠的子公司，王冠又是费肯的大股东，这关系就连上了，难怪辉姐这个超龄低能的主也能够顺利进费肯。可是辉姐了解体制里的事儿，倒了几道手的脏水没那么容易泼到她身上，辉姐拿出死不认账的架势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求你张小斌帮我找工作，我更没求那个什么总经理，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，我没求任何人，我也没给任何人送礼，我去费肯面试人家就要我了，我哪知道为什么？你要觉得这是罪证，那你先去抓费肯的人事总监呢。 你 张小斌一时哑口无言，憋了一会儿又说， 那好，你找工作的事儿先放一边，你方庄的那套房子呢？不是你住着吗？不是在你名下吗？ 辉姐吃了一惊，她还以为张小斌不知道方庄的那套公寓，不然干嘛还按照银行员工登记表上的地址找到老妈这里来？张小斌看辉姐不言语，得意道， 哼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我们早就知道那房子的事儿， 我们对你了如指掌。方庄的公寓是辉姐五年前贷款买的二手房，一室一厅，48平方米。辉姐在银行干了快20年，并没有分到房子，因为没结婚也没孩子，以辉姐的存款和月薪其实不配在北京买房子，20世纪90年代盖的二手房也不配。可是辉姐想给自己弄个小窝，没有只属于自己的男人，难道还不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窝？所以硬着头皮买了，每个月勒紧裤腰带还贷款。两个多月前，辉姐从银行辞职之后，老李把剩下的80万付清了。老李是为了跟辉姐赌气，为了回他那句这辈子没沾过你一分钱好处。辉姐说，你的钱不干净。老李说，这80万不是黑钱，是我用工资和奖金一点点攒的。辉姐本来不想让老李付的，可是想到自己新的理想，如果真有了孩子，还有很多用钱的地方，他可不能苦着孩子。可是老李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出事了。辉姐后背冒了冷汗，她明白体制里的事儿，别的都次要，钱是第一铁证。再吝啬的人也想方设法的四处送钱，最有本事的是有办法把钱送出去的，只要花了人家的钱，就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。这倒是应了牛千金所说的，老李贪污是为了姚军辉。老李贪的可不止一回，如果进到牛行长腰包里的那些也都算在老李头上的话，李卫东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？辉姐明显没了气势，张小斌的气势则立刻涨了。气势就像跷跷板，张小斌高高在上的俯视辉姐，就像法官俯视着被告。我本来希望你能告诉我，虽然我们很清楚老李干了什么，可是我们想给你一个机会。哎，我的确不知道。知道干嘛还问你呀？辉姐急得跺脚，她当然知道老李做了什么，可她不知道他们知道老李做了什么。跺脚也是真心的，辉姐是为自己跺的。20年来，老李连生日礼物都没有送全，一共就为他花过这么一回大钱，一回就让辉姐赶上了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李卫东收取贿赂，给不合格的服务商开绿灯，导致银行重要信息泄露，大批客户遭受电信诈骗，够判多少年的你知道吗？张小斌顿了顿，语气微微缓和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。辉姐心里更慌了，难道要冤枉他是同谋？张小斌见辉姐神色紧张，清了清喉咙解释说，嗨，你别紧张啊，我是说他的领导也有责任，说不定还是主要责任。辉姐松了口气，心想果然还是冲着牛行长去的，张小斌背后的人打算置牛行长于死地，老李就只是一件工具，辉姐也是工具。辉姐心中一动，似乎有了一线希望。你是说牛行长呗，是他指使李卫东做的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张小斌矢口否认，眼睛却像是在承认，别有意味地说，没有证据我们就不能乱说，对吧？辉姐彻底明白了，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老李是在牛行长的指使下接受了深圳安心的贿赂，老李跑了，深圳安心的总经理也跑了，没有人能够证明牛行长收过深圳安心的黑钱。牛行长干了半辈子银行，不可能在接收黑钱的时候留下痕迹。尽管辉姐1000%的确定黑钱肯定进了牛行长的手，并没有经过老李，老李说过这么多年来这种钱从来不经过他，辉姐知道老李常跟他说瞎话，可这一句他信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